风正系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喺今晚横过沿岸地区。喺中午十二点，热带风暴海鸥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北偏北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系天晴干燥，但系有烟霞，吹和缓偏北风。今晚风势增强，天气显著转凉。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清凉，天气干燥。依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631点，升304点，总成交金额54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9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15点，升67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7.6，升7.6；建设银行6.29，系升咗9仙；盈富基金26.75是升了2.5；友邦保險78.45升1.45；中國平安91.65升6；金山軟件17.92跌1.04；美團點評97.3升4.5；石藥集團20.5跌3；匯豐控股58.2升5；工商銀行5.71升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126，瑞士法郎7.908，澳元5.337，加元5.925，新西兰元5.016，欧元8.6608。每百日元对港元7.1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1。日经平均指数报23416点，升113点。港金现价报13690蚊，升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65.3美元，卖出146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先讲港铁嘅消息。港铁嘅油麻地站同埋尖沙咀站，因为较早时啦发生咗一啲突发事件，而家都系关闭咗噶。港铁嘅荃湾线同埋观塘线嘅列车咧，将会不停油麻地站同埋尖沙咀站。至于较早时已经关闭咗嘅车站啦，仲有红磡站同埋大学站。封路方面，在港岛那边最新的变化就是北打街介乎干诺道中和皇后大道中都是阻塞了，不能够通车。就是港岛的北打街介乎干诺道中和皇后大道中都是阻塞封闭了，不能够通车。隧道情况，红隧是封闭了，现在坚拿道天桥去湾仔交汇处是畅通的。另外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喺管道出口；东区海底隧道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排到去维园。九龙入口咧就已经松翻一啲噶啦，暂时只系入口位置咧系有少少车龙嘅啫。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关于机场快线噶。机场快线嘅列车咧喺晚上11点开始，只会提供来回机场同埋香港站嘅服务，直至到全日嘅服务结束为止噶。九龙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喺晚上10点开始就会暂停噶啦。香港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就维持正常，就是机场快线在晚上11点开始只会提供来回机场站和香港站的服务。睇翻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咧，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系比较多车，龙尾排到蒲岗村道。另外，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街老街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接近太子道西。最后，环保署提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嘅特惠资助申请喺今年嘅12月31日啦就会截止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有人能够预知。 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控工作要安全。 扫动音乐，扫动音乐，扫动音乐里扫动那位，把收音机扭开，扫动音乐正在播，扫动音乐正在播。 艰难的周末啊，揾嚟有林义文呢首作品《最后的信仰》，或者要保持住嗰一种嘅坚定，就是永远都要相信，今次唔系再有一次，永远总有下一次嘅出现嘅。 管理的黄远志，作品的名称叫做《小侠》。说话唔多嘅，有好多嘢你想讲，可能已经唔知点讲好，又或者有好多嘢你都曾经已经讲过，不断去到重复啦。呢两个钟头用音乐去到陪住你又好，俾少少慰藉你又好，感激呢一班音乐人嘅呢一批嘅作品。 翻多少山丘仿佛歌，躲不开这生存欲波，近多少海水知清楚，怎给这一生反驳，冲出这里 凭我身躯， 拼了所有 now 够新歌，依然竟觉得不多。想念执过宝剑，考验一寸执意，跨念信奉过坚持，如逐寸逐寸，茫茫浮生，经得起六尘，何以自怨？ 嚟自 Rubber Band 嘅逆流之歌，三点半之前咧有 DJ 嘅远征，行落去啦，行落去就有希望噶啦。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留守理大的人士再尝试离开校园，被警方施放催泪弹和出动水炮车驱散。部分人沿住康庄道尝试沿马路离开，大批防暴警察追赶，发射催泪弹阻止。到了理大连接红磡火车站的天桥底，遇到驻守的警员，有警员举枪，有人被制服带走。另一批人就在校园外组成遮阵，在畅运道外和警方对视，有人向警员的方向射箭，警方发射催泪弹和用水炮车射水。另外，有市民响应网上号召，在油尖旺多区堵路，警方在尖沙咀和佐敦一带施放多轮催泪弹，并且制服多人。下午大约一点半，有大批手持长遮的市民在七咸道南和金马伦道交界聚集，并且施放多枚催泪弹。警方在安达中心附近制服几个人。警方又在加士居道制服至少三个人，并且要求记者后退，一度用胡椒喷剂指向镜头。医管局表示，由于医院邻近地区发生特别事故，伊丽莎白医院紧急呼吁所有院内的病人留在室内安全地点。专科门诊病人今日不要前往医院，病人可以在稍后致电诊所重新安排复诊。另外，由於紅磡診所鄰近地區發生特別事故，基於病人和員工安全考慮，紅磡診所今日已經暫停服務，已經預約的門診病人請稍後另約診症時間。港鐵表示，油麻地站車站設施遭到破壞，為了保障乘客和員工安全，荃灣線和觀塘線列車不停油麻地站，車站需要關閉。另外，由於尖沙咀站被掟汽油彈，尖沙咀站亦都關閉。現時關閉的車站包括大學、紅磡、油麻地和尖沙咀站。美國加州發生槍擊案，至少四個人死亡，六個人受傷。 事发在当地星期日晚上，警方说当时一个家庭和朋友在屋企后院聚集。在屋企后院聚会，在进行足球赛事期间，怀疑凶徒潜入后院开枪，估计当时有三十几人，只三个人当场丧生，多人受伤送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吹和缓偏北风。今晚风势增强，天气显著转凉。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清凉，天气干燥。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56点，升334点，总成交金额59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9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15点，升67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8.6，升8.6；建设银行6.3，升9仙；盈富基金26.8，升3毫；友邦保险78.35，升1.35；中国平安91.75，升7毫；金山软件17.74，跌1.22；美团点评97.45，升6.5。石药集团20.55，系跌2.5；汇丰控股58.3，升6毫；工商银行5.71，系升1.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08.91，瑞士法郎0.99，澳元0.682，加元1.321，新西兰元0.641，人民币7.014，英镑对美元1.295，欧元对美元1.106。日经平均指数报23,416点，系升113点。港金现价报13,69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3.41美元，卖出1,46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啲塞车消息先啦。咁啊，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而家九龙过去港岛咧就唔系太挤塞，咁但系港岛去九龙咧就非常多车啦。龙尾过晒维园就去到避风塘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龙尾过晒维多利亚公园去到避风塘附近噶。路面方面咧，九龙区观塘绕道近住启兴道，即系太平洋贸易中心嗰度附近啊，一路去到码头段，而家来往方向都系分别车多行车缓慢嘅。七咸道南嗰边咧，因为有啲道路状况，就影响埋咧土瓜湾嘅新山道去尖沙咀方向咧就塞车，龙尾塞到去九龙湾嘅。土瓜湾新山道去红磡尖沙咀方向塞车啊，龙尾塞到去九龙湾启德隧道入口嘅。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明爱医院一带，而家都系多车啦。新界方面咧，沙田乡事会路啊，咁啊部分地区咧，部分嘅路位个灯位咧，就因为不能够正常运作，所以咧而家沙田乡事会路去小沥源方向近住元和路一带咧都系挤塞嘅。咁啊，经过呢啲不能正常运作嘅灯位咧，希望大家小心同忍让啦。至于一啲道路状况嘅地区咧，港岛有北打街近住干诺道中至皇后大道中啦，民耀街同埋龙和道交界，康乐广场近住干诺道中嗰度亦都系不能够通车嘅，咁交通都会比较繁忙。九龙咧就有七咸道南近住理工大学来往方向啦，康庄道来往方向，海底隧道来往方向都系不能够通车，而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渡船街佐敦道咧都不能够转去加士居道嘅，咁经过呢地方嘅时间，大家都系要改路行啊。至于公共交通安排方面咧，港铁各线除咗机场快线、轻铁啦、轻铁巴士服务会喺晚上11点就结束噶啦。而东铁线方面，而家来往红磡至旺角站服务系暂停，西铁线咧来往红磡站至尖东站亦都系暂停服务嘅。咁另外有啲车站咧，而家系需要封闭嘅，包括有东铁线、西铁线嘅红磡站、大学站、尖沙咀线、观塘线嘅油麻地站同埋尖沙咀站咧，而家都系封闭咗。机场快线方面，喺今晚11点开始咧，机场快线只会提供香港站至机场站来往服务，直至到全日服务结束。而 而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喺十点起咧就会暂停。电车服务方面，介乎希利街至到港铁嘅金钟站来往方向电车服务咧，而家都系暂停嘅。渡轮嘅方面嘅情况啦，咁政府就提供免费渡轮就来往乌溪沙公众码头至到大埔海滨公园码头，同埋免费嘅旅游巴就来往大埔海滨公园大景街回旋处至到大埔墟港铁站嘅，呢啲免费服务安排咧会去到晚上嘅八点钟。啱啱收到消息，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明爱医院咧，因为有意外啊，部分行车线受阻，所以交通比较挤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Thank you. 阳光历次消散别去，无理冲击我心碎，前景没法打算怎么，谁会偷生远方里，每次记忆哭笑，将心意再变改一分一秒，无意对一切话变，无意却远走他方，没有泪光，风里劲闯，怀着心中生这心声，和我偏偏正呼应，前方或会一生奔波，无悔这一生经过，终有那将心水再痛逼紧守不变，无意对一切话变，无意再远走他方，没有泪 来自卢海彤的不怕，正正因为你不怕，所以你会继续去到坚持一些理想。为什么你会坚持呢？就好像歌词里面说，可能因为你的心是植根于这个小的岛岸。跟着我们有 Sea All Star， 生于诗。 生于烟花，不识烟火的城市，我爱这里，爱憎都可以，浪漫就是杜鹃花开的日子，赞紫荆如诗莫须意义。 生于荆棘，生死不决于名字，厌恶世故永不念台词，做梦路上在追风筝的孩子，顺风声无事，无需要学会怀疑。 光阴一次次，时代像伤口被感染，天色一翻脸，随时随地亦会触电。 烟火一霎片，繁荣是吸温饱者的鸦片。一天一挑战，我的天 逐片被拆迁，无声处话旧年。 生于安稳，安心玩竞争游戏，放肆赞美以消逝传奇。在活道上活该坦率的年纪，看不懂玄机，无所禁忌。生于不羁，挑不起太多行李，到处过问有处方可处理。羡慕妒忌，或者讲体恤慈悲，惹一点是非，无需要热血淋漓。光阴一次次，时代将伤口被感染，天色一翻脸，随时随地亦会触电。烟火一刹片，繁荣时给温饱者的鸦片，一天一挑战，我的天，逐片被拆迁，无声处话旧年。有重遇这语言，谁怨天？我要信那之前，要到哪里活着更方便？光阴一次箭，人情像伤口被感染，天色一翻脸，无时无日亦会闪电。一天一挑战，若好的伴侣被发展，谁敢信任心与半夜里沉默叫嚣都被讨厌，掌声灯影里红黄蓝绿没法分辨，多么想改变，然而自己都担心被改变。生于新生里，我的天，梦也被发展，如一觉变十年。 最后会失去步伐，开始进退失据，不敢再去争取，想过是不是就这样放手引退，用藉口骂最恐惧，宁愿做懦夫同类，原来恐惧早就暗地里，似处地扎根在心里，用伪装出的勇气抹去眼泪，咬紧牙关强壮坚强克服艰巨，面对身边至亲的反对，至今仍然无法将他们对我的误解删除，阴性的我内疚得独自默默垂泪，时间过得太快，一年一年长大，已经不再是昔日无知的小孩，到每日努力钻研技术，不断提升 my rhyme， 同时每日问自己究竟 when is my time， 眼前你刹那光辉，恐怕转眼被我荒废，奋斗半世害怕几个到头嚟是功亏一篑，如果摆脱失败惯例，用前途赌铺大势，尝试超越恐惧控制，踏上成功的阶梯， 哪怕再没盼望，风雨中追赶，战胜害怕， I'm not afraid no I'm not afraid no more。 努力过，期待过，徘徊过，等待过，一切痛苦的经过令我害怕面对结果，感到气馁无助，终日在惶恐中度过，离合仍未清楚，伟大的航道会否顺利通过，一直翻不过高山，停留在低谷，只能投资自己的热情，勉强地继续，要选择脱俗， 定放下執着嘅包袱，靠理想有冇机会搵到安稳嘅三餐一宿，未知人生最后係得意定失意，怕最后屈不得志，对自己开始质疑，漫长嘅过程慢慢蚕食住我嘅斗志，差啲令我忘记当初点解立志成为斗士，太多人单凭表面尝试将我标签，面对考验不顾一切勇往超前，将冷嘲视为试炼，锁定前方嘅焦点，胜利几道火线，不死用生命去燃点。面对迷茫同失落引致嘅空虚，一而再迷失喺对未知未来嘅恐惧，无法面对迷茫同失落引致嘅空虚，一而再迷失喺对未知未来嘅恐惧，无法面对迷茫同失落引致嘅空虚，一而再迷失喺对未知未来嘅恐惧，还不如痛快活一场，不再后悔与唏嘘。甘心上天任意将我人生左右，一拳粉碎命运喺我身上落下嘅诅咒，透过历练嘅伤口，学会有舞蹈有唯有佢双手，喺逆流之中仍然奋力力争上游，比害怕失败更害怕人生失去重生，如果比害怕跌去梦想灵魂无处容身，战争发生喺内心，恐惧留下嘅烙印，我系大卫，叫出剑战胜传说中嘅巨人，穿过幽暗嘅山谷不怕遭受到伤害，因为我知道你哋会一直与我同在，发过忧虑嘅巨浪，穿过恐惧嘅红海，失败过后大不了将一切推倒重来，每一次我会带同你哋嘅信任昂首上台，每一首我会丰富你哋嘅期望继续尚在，无人能够再将我同 hip hop 分开，同样冇嘢可以阻碍你哋为我看，I got no back, go fight, I need no back, go man, rapping is my only option, I can go bad man, do it for hip hop man, 就当我未学声， I will die for hip hop, it's my master。 听佢有 Master 咪加埋有郑欣宜嘅新呢首系旧嘅作品啊，作品嘅名称叫做 Not Afraid。呢刻我谂有好多人嘅红灯心情。唔好再有咁多人受伤。 声不绝已吗？这心痛怎消化？难道若说怕，就会停火吗？炮火擦身伤势重吗？还是强撑吗？但怕你没法回家，困于这街道上断续，却失散幽暗角落里，我不要毅然别去，背成这一远方寄居，有宠爱超越限期盛衰，留在我血脉身体里，淋雨打淋风吹，我也在这里。在变化，道理有 有偏差，痛哭快失声似哑巴，流泪来记挂，为了你奉上白花，困于这街道上团聚，却失散幽暗角落里，我不要毅然别去，背成这一远方寄居，有种爱超越限期盛衰，留在我血脉身体里，任雨打任风吹，我也在这里仍然坚持，爱纵使不都说我们会幼稚， 无论你相信的是什么事情都好啊，你决定做的事是什么都好啊，希望你会记得家里永远有家人等着你回去的。四点钟之前问你有王李飞， 在一夜未能睡，置身这荒诞岁月里，抹干眼泪行下去，要凭两手擦身壮举，有种爱超越限期盛衰，便系你我内心胶水， 可以立法并不符合基本法的规定，但对紧急条例是否违宪的问题，法院则不作裁断。法院亦都裁定禁蒙面法部分规定对基本权利所施加的限制超乎合理所需，不符合相称性验证标准。法庭安排星期三再开庭，听众各方可以就有关恰当的制作和讼费作出陈词。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内陆的一道冷锋正是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今晚横过沿岸地区。在正午十二点，热带风暴海鸥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北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偏北风，今晚风势增强，天气显著转凉，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清凉，天晴天气干燥。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44点，升317点，总成交金额66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9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15点，升6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0元，升10元。建设银行6.31元，升1毫；盈富基金26.8元，升3毫；友邦保险78.55元，升1.5元；中国平安91.75元，升7毫；金山软件17.78元，跌1.18元；美团点评97.5元，升6.5元；石药集团20.5元，跌3毫；汇丰控股58.3元，升6毫。工商银行5.72元，升1.1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29，英镑10.143，瑞士法郎7.911，欧元5.337，加元5.927，新西兰元5.017，欧元8.6599。每百日元对港元7.1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82。日经平均指数报23,416点，升113点。港金现价报13,69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2.44美元，卖出1,462.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讲东铁线。东铁线嘅粉岭站咧，因为有突发事故，而家大埔墟站以北嘅东铁线服务咧已经暂停。咁就系因为咧粉岭站有突发事故啦，咁所以东铁线大埔墟站以北嘅服务咧已经系暂停噶啦。咁而家东铁线咧只系维持来回旺角至到大埔墟站嘅服务。 其他已经关闭了暂停服务的铁路站还包括红磡站、大学站、油麻地站和尖沙咀站。跟进翻较早时的交通意外，清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的中线有交通意外封闭了，龙尾就排到去蝴蝶谷。反方向近住蝴蝶谷嗰度嘅呈祥道啦，去葵涌方向都系有啲车龙噶，龙尾都系排翻到去明爱医院。隧道情况，红隧系继续封闭，咁而家咧坚拿道天桥去湾仔交汇处啦，龙尾就排到去桥面灯位。东区海底隧道东行咧就相当之繁忙啦，龙尾排到去铜锣湾避风塘。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比较多车一些，跟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龙尾就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另外七咸道南因为有封路，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新山道是比较多车挤塞的，龙尾就排回到去启瑞附近。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跟住沙田乡兆会路都是比较多车繁忙的，龙尾希尔顿中心。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揸车唔好超速，食嘢唔好过量，均衡饮食，踢走肥胖。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住喺呢度，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呢份关心，就要喺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日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30至晚上10:30，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里骚动。 时间嚟到下午的4:10，嚟到阿琼的部分。如果你昨天跟我一样都望住部电话完全瞓不着的话，我想你都应该见到很多人讲这一句的，就好怕个悲剧会在香港重演，好怕历史又会在香港重演，在30年后今日的香港。 就算天空再深，看不出裂痕，头仍皱满密云，就算日暮暗灯照不穿我身，仍可反映你心。用这口烟调声，我身躯下沉，曾多么想，多么想贴近你的心和眼口和耳，亦没缘分，我都捉不紧，害怕悲剧重演。我的命中命中，越美丽的东西我越不渴望，一次再重演这么繁嚣城中，没理由相恋可以没有暗涌，其实我再去爱惜你又有何用，难道这次我抱紧你未必落空，仍静候着你说我别再用神，什么我都有预感，穿我身，仍可反映你心。 自后院调线往身躯下沉，曾多么想多么想贴近你的心和眼口和意，亦没缘分，我都接不紧，害怕悲剧重演，我的命中命中与未来的东西，我越不可抱，历史再重演，这么繁嚣城中无理由相恋，可以没有能用，其实我再去爱惜你又有何用，难道这次我抱紧你未必落空，仍震撼在你树木不再忧伤，什么我都有预感，然后睁不开两眼看命运光蓝，然后天空又再涌起密云， 冇人估到呢首歌可以俾人咁样解读嘅。简历王菲，歌曲名称叫做《暗涌》。我谂发生喺呢个城市嘅事情已经唔系暗涌咁简单。而系摆喺每个人眼前嘅伤口。歌词当中有一句就话越美丽的东西我越不可碰，但是有一班人可能为了追求他们心中美丽的东西，一路都是同一些危险搏斗，是很危险的故事。 他出发找最爱，今天也未回来，途中那些细节有太多的记载，但为什么不放开，竟要在悬崖旁边盼待，难道信尚有份礼物等他去拆开，谁若碰到这个他，还望可像那美意带家，流落野外恐怕太快叫他体化，爱情电影小说也太虚假，谁若碰到这个他，能为他了了这小心愿吗，无力协助他吗，也愿你任由他骑着世上最终一只白马。 这个时候有一则特别的交通消息，东铁线粉岭站有突发的事故，东铁线现在可以维持旺角东去到大埔墟站和上水站去到罗湖站或者落马洲站的服务，港铁现在正在安排免费的接驳巴士行走大埔墟和上去到上水站。 上诉便下台，大地上问有哪位敢这样？ 间嚟谢安琪、嘉明。 打出发找最爱，今天也未回来，留低那种意义，就看世间怎记载。 有冇人可以帮我哋大家明出嚟啊？ 是早知有今天，但刀锋不够知，恨你未带他展览面前，留低闪光碎发像遗物，任我乱剑很憎我那么黑，我也要严禁明日便去剪，我未够重伤，这双腿会走，想找你验过我心死没有，只可惜伤害不见切口，也没借口来搏你吻口，我未怕献丑，寂寞多自由，不需再顾虑浓或淡妆，你不接受，我想识你女朋友，我想敲穿你门口，心死得更透。 可否平安地翻屋企，带佢哋翻嚟啊？ 是不敢再分身，但终于起了身，甚至为庆生招惹别人，而他更他与你有联系，令我动心。从看得真，我喝到半死，谁活在我心？我未够重伤，这双腿会走，想找你验过我心死没有，只可惜伤害不见刺透，也没借口来搏你吻口。我未怕献丑，寂寞多自由，不需再顾虑浓或淡妆。 见到咁多伤口嘅时候，唔知道有几多人会内疚呢？头先拣嚟系卫兰嘅之前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验伤》，我未够重伤，这双腿会走。希望有人可以指引佢哋走翻屋企。之后呢一首歌，其实我系唔识嘅，我都系今日朝头早先认识佢，因为有一个人知道我选择紧呢个节目嘅歌曲嘅时候咧，就将佢摆张我台面。多谢有心人。 你是太寂寞，还是太快乐？一语不发模样，故意假作，还是没有感觉？一副坚决模样。 紧扣于内心，可是你还年轻，风少年，此刻应是最动人。你是最漂亮，谁能及你漂亮？抵抗凄苦创伤，你越战越强。谁人负力量，力量在万人上。烽烟飞飞，且当悲是喜，失落了自己。小心灵，几多苦难与别离。少年，甜梦里花朵奔放，不会叹息，不懂冷漠。至今从未见花朵奔放，也不见亮光。那日有快乐，谁人夺去快乐，使你痴痴去想。眼内有冷漠，无言像个空壳，天地里在流荡。凄凄清清听那哭号声，黑夜里泪满腔。这少年找不到和暖。甜梦里花朵奔放，不会叹息，不懂冷漠。至今从未见花朵奔放，也不见亮光。那日有快乐，谁人夺去快乐，使你痴痴去想。在流荡，凄凄清清听那哭号声，黑夜里泪满腔。这少年找不到和暖睡床。 有一则特别嘅交通消息。东铁线粉岭站大学站有突发的事故，东铁线而家只可以维持服务至旺角东站去到火潭站，以及上水站去到罗湖或者落马洲站的服务。港铁而家正在安排免费的接驳巴士行走火潭至上水站。头先你听到那首歌，我今朝先识啦，是来自林忆莲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苦难中的少年》。整个香港现在都处于苦难之中。跟住落嚟咧，呢首歌是一出好中意嘅电影，叫做《女朋友男朋友》当中嘅主题曲。我谂呢首歌你未必识，但系嗰出电影入边有句对白咧，好多人都听过嘅。你瞓一觉瞓醒之后就会唔同噶啦，呢个世界。牵 着手，大步走，我们都是好朋友。只可惜这是梦，女朋友男朋友怎么都失去联络，流浪太久连话都不会说，雨下得惶恐，忘了等待彩虹。刻下的承诺，还剩谁在等候？原来我们都变了，变得不轻易笑了。 揀嚟黄韵玲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女朋友男朋友》，系咪瞓醒之后香港真系唔同啊？发生喺台湾电影当中嘅剧情，好希望真系可以发生喺香港。但我谂，其实好多香港人已经梦眠咗好多个夜晚。到底边个可以拯救香港，或者拯救喺黑暗当中嘅年轻人呢？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伊丽莎白医院表示，由于附近发生特别事故，院方收到同事反映闻到刺鼻气味，正系同机电工程署人员喺唔同部门观察，有需要嘅时候会加设空气过滤装置。发言人话，院方正系安排人手喺面向加士居道嘅病房窗口用胶纸封密窗门，减低影响。现时病人服务大致正常，院方正是密切监察情况，确保病人和同事安全。发言人又说，正是紧急呼吁所有院内病人留在室内的安全地点。专科门诊病人今日不要前往医院，病人可以在稍后致电诊所重新安排复诊。留守理大的人士下午再尝试离开校园，横过畅运道往科学馆的方向离开，但被警方施放催泪弹和出动水炮车驱散，部分人退回校内。部分人沿康庄道尝试沿马路离开，大批防暴警察追赶，发射催泪弹阻止。到了理大连接红磡火车站的天桥底，遇到驻守的警员，有警员举实弹枪，有人被制服带走。而有市民响应网上号召，在油尖旺多区堵路。在佐敦，劳资审裁处对出的加士居道有过百人聚集，并且向理大的方向前进。部分人举起雨伞，都有人捉成人链运送物资。防暴警员在行车天桥上面施放多枚催泪弹，也都有直接向桥下的人群施放胡椒喷剂。有路障起火，火舌一度高过两米，防暴警员多次施放催泪弹驱散。较早之前，有大批手持长伞的市民在七咸道南和金马伦道交界和警方对视，警员施放多枚催泪弹，再制服几个人。24个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和社民连的梁国雄早前就禁蒙面法入禀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法官林浩云和周家明颁下判词，指出紧急条例赋予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在任何的危害公安的情况时可以立法，并不符合基本法规定，但对紧急条例是否违宪的问题，法院就不作裁断。法院亦都裁定禁蒙面法部分规定对基本权利所施加的限制超乎合理所需，不符合相称性验证标准。法庭安排星期三再开庭，轻重各方可以就有关恰当制作和讼费作出陈词。教育局宣布全港学校明天继续停课，而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及智障儿童学校将会停课至星期日。 中小学和部分的特殊学校计划在星期三恢复上课。局方表示，鉴于路面和交通仍然有不稳定因素，以及给予学校充分时间为复课做好准备，全港学校明天继续停课。教育局指，获得小一自行分配学位的儿童小学办理注册手续的日期延长至今个星期五，家长如果因为要事或者交通情况影响未能够在指定的期间办理注册手续，需要事先向学校的负责人联络，以便作出适当的安排，否则将会被视作放弃那个学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明早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星期三早上天气较凉。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81点，升354点，总成交金额704.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09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15点，升6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0元，升10元；建设银行6.31元，升1毫。盈富基金26.8升3毫，友邦保险78.5升1.5，中国平安91.7升6.5，美团点评97.65升8毫，金山软件17.8跌1.16，工商银行5.72升1.1，石药集团20.55跌2.5，汇丰控股58.2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9，日元108.99，瑞士法郎0.99，澳元0.682，加元1.322，新西兰元0.641，人民币7.016，英镑对美元1.295，欧元对美元1.106。日经平均指数报23,416点，升113点。港金现价报13,670元，跌1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60.23美元，卖出1,460.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咁啊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而家港岛去九龙咧相当多车噶，塞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交汇处嘅告士打道，港岛去九龙龙尾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交汇处。九龙路面方面咧，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明爱医院对开嗰度咧，之前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嘅，塞到去清丽苑嘅。七咸道南嗰度咧，因为有啲道路状况啦，咁而家新山道去尖沙咀同埋红磡方向就受到影响，咁啊塞到九龙湾启祥道，咁啊部分路段因为有啲道路状况咧，驾驶人士经过时间都系要改路行噶。新界方面咧，沙田乡事会路咁啊之前有啲交通灯不能正常运作啦，所以而家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跟住沙田乡事会路至到伟华中心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咁至於港鐵方面啦，咁講下東鐵線先啦。東鐵線粉嶺站、大學站咧都有突發事故嘅。東鐵線咧只可以維持旺角站至到火炭站，同埋上水站至羅湖站、落馬洲站嘅服務。咁港鐵咧而家就安排免費嘅接駁巴士來往火炭至上水，同埋咧就東鐵線大埔墟站至到西铁线锦上路站，咁亦都系免费嘅接驳巴士，咁啊疏导乘客嘅。西铁线方面咧，来往红磡站至尖东站系暂停服务噶。咁另外有啲车站咧，而家系封闭咗嘅，包括有红磡站啦、大学站、油麻地站、尖沙咀站都系封闭咗噶。咁港铁方面咧，咁除咗机场快线咧、轻铁啦，同埋港铁巴士，咁服务今晚喺11点嘅时间咧就会结束，咁大家留意啦。道路方面补充多少少啦，港岛嘅北打街近住江乐道中、皇后大道中、文耀街近住龙和道交界、

是想牵着你走到很远的梦里，小木屋红屋顶地址是一个秘密，你抱着小猫咪蓝眼睛不再犹豫，香格里拉在哪里，让我们去找寻。 歌词仲有一句讲到香格里拉在哪里，让我们去找寻。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的，都还相信是应该有人间仙境、人间天堂这回事，于是一路很努力地希望找到他们出来。 总有些人在山顶，总有些人在山脚，明日再看谁换了个位，上和下或者倒转。总有些人幸福点，但却阻不住你争起点，是谁话少流落，没权不甘心停在起跑线。别信他，没人是推不翻的终审法院，能随便判断。明明是群众，无谓再挣扎去找出好戏演，大家都爱普通没传奇，大气候要清淡而无味，不信你跟我再无力买的地皮，都有力成为自己，大方针要统一做只棋，未估无百家姓谈骨气，安分做百姓，直到逃离委屈世纪，在平地再写藏世纪。 但是终归生活在这个小岛上的都是平凡的人，但是平凡的人我们都很容易满足的，用自己的对手去建立自己的生活。 总有些人在侧边，总有些人做主角，别信这种胡言，自行打交叉涂自己的脸。自某天被培育举报的手统统要指，凡人命太贱，人人路人甲全受到洗脑，暗星不可以思，大家都爱普通没传奇，大气候要清淡而无味，不信你跟我再无力买的地皮，都有力成为自己，大方针要统一做只棋，未估无百家姓谈骨气，安分做百姓，扎歌是心翻身跃起，靠上帝厌弃别自欺。 李坤哥吴业坤之前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百姓》，送给这个城市每一个人。 大家都爱普通没传奇，大气候要克制留原地，只怕你跟我再离地八千里，天空雷原成力献技，大方针要统一做只棋，未估无百家姓谈骨气， 忠实做百姓，别要和谐，欢喜同悲，万人万套心中真理。 最后嗰句歌词好得意嘅，万人万套心中真理。呢、這个地方本来系想大家都坚持自己心入边嗰套真理就得噶啦。但是有些人是要否定我心里面的真理，强制他那套在我心里面，那我可以怎样？我可以成为被驯服的人，又或者站起身反抗。 到底要笑得多虚伪，才能够融入这世界，每个人的脸上都像是贴了张一样的假面，想不起我在做什么，想不起我在想什么，想不起灵魂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路迷路迷了路，我却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向正途。去融入的态度，空气里充斥着虚无，说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句万人的局促。想不通自己怎么了，想不通世界怎么了，想不通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条路走上征途，征收我需要征收，只要你愿当被悬浮的上，就不在你就可以上荣耀，生不必嘲笑，所以抛开自尊，用几个感应着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路迷路迷了路，我却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上正途。迷路迷了路，我却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 简尼蔡健雅之前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被驯服的象》，歌词当中不断重复咧，在迷雾当中不断迷路。 你是一座小岛。站在海里寻找期待已久的依靠，怎么了？他们说的爱代价竟是如此的高，像一张永远抢不到的门票。疲倦的双眼藏着什么样的灵魂，却不是你要呈现的外表。当我们努力说着爱，却做得如此糟糕，是不是该抛下一切寻找的拥抱，煽动的我们，用力的承认自己，独立的 要成仙的外表，当我们努力说着爱，却做得如此糟糕，是不是该抛下一切寻找，勇敢的拥抱伤痛的我们，用力的承认自己独立的身份，温柔的反抗不同的眼神，忍不住风化成我们伤害起我者， 台湾乐团他们叫做宇宙人，歌曲名称叫做不孤岛，不想丢下任何一个人啊。我们应该是一个整体，希望在手紧握的情况底下给到彼此希望。一齐行落去。跟住呢首歌咧，对台湾好紧要嘅。今日想送俾香港，歌曲名称叫做《倒叙天光》。 妈妈，请你唔通烦恼我，原谅我。走不开脚，我要去对抗不能原谅的人。歹势啦，爱恁啊，不能陪你去看电影。原谅我，走不开脚，我要去对抗欺负咱的人。 台湾乐队，他们叫做灭火器乐团，那个名称叫做倒叙天光，是台湾第26届金曲奖年度之歌的得主，写于太阳花运动的一首歌，即是证明在那年呢，这一首是台湾的年度之歌来的，即是说这个是很多台湾人在那年的心愿来的。 是更加勇敢的人。 台语的关系，所以我想不是很多听众可以听得明歌词讲的什么的，我都是，大 其实你而家听到呢一句不断重复嘅咧，就系、是、天色渐渐光。歌词当中都讲到，我哋要去保卫自己嘅家园，去成为一个更加勇敢嘅人。今日骚动音乐去到呢度。